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浩浩汤汤。我们这个礼拜的题目就是Urban Sketches。Urban Sketches Hong Kong 就是我们的组织啦。刚才我们上一节都讲了很多我们画画的心得啦，还有 Gary 画画 的 mission 的目的啦。还有我们都介绍了Urban Sketches 这个组织。究竟個來龍去脈啦嚇，咁點解會有一班人會即係 found 咗，即係集結咗一班人去點樣做嘅做呢件事啦？咁頭先咧喺個 break 嘅時候咧，我哋嘅控制員阿興咧就問我：佢喂，會唔會好難㗎？即係畫畫，即係你哋都係畫開畫嘅，咁梗係即係做呢件事就即係可能比較簡單啲、容易啲啦咁樣。咁其實咧，好多人問過我哋嘅，咁我唔知道有冇人問過你啊 ，Gary？ 喂 ，Gary， 我想跟你去畫畫喎，咁你會點樣答人咧？ 嚟畫咯， 嚇、啊！嚟畫啦，一齊玩啦， 係攞本畫簿，攞支筆嚟畫，就係咁簡單。係係， 咁我都。即係有人同我哋，即係我哋啲活動啦。我哋啲活動咧就叫做 sketch crawl 嘅。 係 sketch crawl 嘅意思咧就係 crawl 就 C R A W L 啦，即係爬行嗰個意思。咁其實點解有呢個字咧？其實就係等外國咧有啲人咧叫做bar crawl 嘛，即係酒吧啊、去 crawl， 你飲到爛醉就再爬去第二間酒吧就繼續飲咁樣。咁 sketch crawl 咧嘅就係差唔多啦，即係話我畫完一張，我又爬去第二個地方，再畫第二張咁樣，咁就即係 adapt 咗呢個咁嘅 terms， 咁所以叫 sketch crawl。咁我哋嘅活動咧，通常咧，我哋頭先我哋第一張相咧見到啦，好多人咁啊畫完之後咧，大家就會攞住一張我哋嘅畫簿，咁啊就大家影一張大合照，咁樣呢個我哋嗰啲。指定動作 又互相大家去 share 下，去研究下，去欣賞大家的作品。 我好鼓勵你大家咧就 join 我哋呢個 group 啦，喺 Facebook 度揾速寫香港 Urban Sketches Hong Kong 咧，就其實咧就一加入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收到我哋一啲資訊啦，我哋嘅活動嘅資料啦嚇。咁我哋活動咧就其實咧一 announce 通常我哋有時好急嘅，幾日後就會發生啊，有時又過幾禮拜會發生。咁我哋就我自己好本人咧，我就覺得咧，任何人都係可以畫畫嘅。 嗯， 嚇，無論你阿興就係又得，我哋任何朋友都可以畫得嘅。咁我曾經咧，我叫過一位朋友咧，話你一齊嚟啦咁樣樣嚇。咁佢就喂我唔係好得嘅喎。咁佢跟住咧，佢坐喺我側邊睇我哋畫。睇下，佢 enjoy 睇我哋畫畫，即係等於你喺街頭見到個人畫畫，你都會啊，係一筆一筆成件嘢畫咗出嚟咁樣。佢 enjoy 嘅，畫下畫下咧，過咗幾次咧，佢畫到噶啦。即係當然可能我哋可以喺 即係突破咗嗰個心理關口咁樣樣。 係啦，即係其實你唔去試就永遠唔得，你去試下咧，你就可以開始畫到啲嘢出嚟。咁當然我哋畫畫有時會講下透視啊，又講下光影啊。或者有啲角度啊咁樣嚇，咁只要你高呼咗就踏出第一步咧，我就覺得係已經可以開始做到呢。 踏出第一步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其實唔需要咁介意嗰啲光影啊、透視嘅意思？ 即係呢個我覺得慢慢嚟嘅。即係如果你而家睇翻我自己兩年前畫嘅嘢，同而家咧其實都已經係跳咗幾級嘅，因為喺個過程入邊你。看多了嘢，技巧多了，咁自然啲嘢就會立體咗，即係啊，即係有個即係個風格出嚟，或者一間我會講多少少風格嗰方面。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大家好，可能好多聽眾咧，平時聽我係財哥講啲即係科普嘅嘢，佢話：喂，今日點會講畫畫㗎？咁但係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我覺得係好一種 meditation 啊。即係一種修練嚟嘅， 係 即係有時就有 修行啊， 修練嚇嚇咁，即係動態嘅嘢、靜態嘅嘢。我諗中意聽呢個節目嘅人咧，都比較靜少少。其實除咗寫嘢，試下用畫筆啦，用筆啦，用畫簿啊。我哋好，我成日會建議人哋會用一本 A5 對接的簿，我就很方便，有小小本，我帶著出街，就好像帶著個相機、帶著個手機一樣，只不過你用手、用筆、用紙來去記錄我們看到的東西，就不是用手機拍一幅那些那些那樣的照片。好了，或者我們看下一張好嗎？這個呢就是我們城市速寫人，即是 Urban Sketches 的，不單止是香港 宣言， 宣言。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宣言呢？就是剛才我都提過，就是說那班我們的元老啦，我們組織了之後，我們覺得呢，我們做這件 Urban Sketching 的東西呢，是要有一些規矩，有一些規範，就不是即係求其畫幅一畫咧，都係應該去係屬於 urban sketches 嘅，即係呢個速寫。 咁呢個宣言其實係咪淨係香港嘅urban sketches 先至係咁嘅咧？ 唔係，其實全球咧都會用呢、這個呢八點就係去 follow 嘅。咁當然中文就係我哋香港啦，嚇、啊，即係其實台灣 翻譯噶嘛。 這個中文係我翻譯嘅，咁但係咧，台灣、新加坡咧都有中文嘅，係even 呢個Penang佢哋都用中文，但係佢入邊有少字眼唔同，咁但係 個精神基本上 一樣嘅。咁或者我哋好快咁樣講講每一點咧，咁第一點咧就係我哋咧可以喺室內、室外都可以畫嘅，亦都可以係我哋捕捉我哋觀察到嘅嘢。即係 be truthful to what we see， 仲有當下觀察到 的，或在當下啦。當下嘅意思係點啊 ，Gary？ 你嘅演繹 係 點？ 我演繹就係、on location 啦，即係同埋你係即時去將你現場見到嘅嘢去用畫筆記錄落嚟咯。就並不是我睇完之後翻屋企。攤咗一大輪，然之後好似默書咁畫翻出嚟，就唔係咁樣。 即 係 唔 係 by imagination， 係啦， 唔係虛構嘅。 即係一個現場嘅一個，你話係 用眼睛影相， 係啦，去記錄佢。 係好啊。咁第二咧就係話用我哋嘅圖畫咧，就訴説我哋周圍嘅環境咧，同埋我哋居住或者旅遊嘅地方啦。即係話咧，我哋即係等於頭先一樣啦，我哋見到嘅嘢啦，就記錄咗我哋睇到嘅嘢啦，好似頭先你嘅畫啦，記錄。做棵林樹啊，記錄示威啊咁樣。第三點咧就係、是、用圖畫記錄我哋當下嘅時間同埋地點啦。啊，所以咧，我哋每一張畫咧，我哋都鼓勵我哋啲 member 咧，就要寫翻個日子啦，寫翻個時間啦嚇，同埋甚至係晴天雨天啊，或者係你嘅心情啊，我覺得都係應該係要去記錄嘅嚇、第四咧就係、是、我哋記錄我哋所睇到嘅景象。啊！這個咧就係、是、其實幾點都好似好似 係，其實係好似嘅。 咁但係咧喺英文嘅譯本咧，其實如果你翻翻去我哋個 About Us 嗰度睇翻啦，或者去個總 group 嗰度睇翻咧，其實咧我哋be truthful to what we see 咧，其實咧有唔同嘅演繹嘅英文。咁但係中文咧其實就相當似嘅。即係其實就話意思就係話我哋將成件事成個 picture 咧，完完整整咁樣去畫咗落去嚇。咁第五點咧就係話，我哋咧係尊重我哋嘅個人風格啦。有人咧就中意用水墨畫嘅，甚至嚇 油畫都有， 油畫亦都有嚇。有人亦都用中意好似我咁啊，仲用鉛筆或者用水彩，用針筆，亦都有啲人咧甚至用木顏色 crayon， 甚至我。覺得你用血書都得㗎，咁但係當然呢個即係講笑啦嚇，即係你尊重 或者用啲 organic 嘅，著屎出唔出街嘅呢樣嘢？我試過，因為我試過就畫下上邊有啲雀仔跌咗啲嘢出嚟， 啲嘢落嚟嚇，咁 加添咗落張畫度，咁有得佢 係啊，有啲人啊，甚至去咖啡店咧用咖啡啊。 其實咖啡真係畫畫幾好 嘅 喎， 即係唔同濃度嘅咖啡又唔同顏色咧，同埋你畫完過咗一排，你聞翻呢個咖啡味嚇幾好嘅嚇。咁同埋咧，我哋咧就第六點啦，就我哋互相支持同埋群組畫畫啦。哦，畫畫咧其實好個人嘅嘛，不嬲都。好似你以前我知道你成日都好孤獨嘅嚇，一個人 又唔係 一個人去畫畫嘅，知道 唔又唔係嘅，即係以前未正式 form 呢個 group 嘅時候，其實都有幾個朋友即係都會喂咁定期會出去嘅，咁但係亦都好。即係我覺得有時又真係需要自己一個人出去畫下嘢嘅，即係唔同嘅組合。不同的情況都有的，是 因為我知道我們有些 member 呢，我們都反映過給我聽， 是 他說為什麼會要跟這些 manifesto， 我喜歡怎樣畫怎樣畫，那我的答案就是 冇錯，你係可以，咁你咪 post 翻上你自己個 page 咯， 或者係其他嘅，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玩得或者係參與得呢個 urban sketches 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跟翻呢一個manifesto 嘅方法去做咁樣。咁同埋咧，有啲 member 咧就好個人嘅，佢好中意自己去畫畫嘅。咁但係咧。我當然尊重，我自己都 有去自己畫畫， 有時都想嘅，即係自己一個人靜下畫嘢咁。 你如果你參與過我哋嘅 sketch call 咧，你就明白點解我中意，我鼓勵大家一起出嚟畫嗰個原因。咁我亦都無謂再 push 啦，或者再宣傳啦。我希望下一次見到你啦，你出現咧就明白點解我哋中意群體畫畫呢件事啦，嚇。咁或者繼續睇翻頭先嗰張，係啦，第七點啦。我哋咧，因為我哋係一個網上平台嚟嘅，原先 Urban Sketches 就係 blog base 嘅，就係用個 blog 嚟即係大家互相去展現佢哋展示佢哋嘅畫啦，嚇。咁跟住 Facebook 流行咗之後，尤其是亞洲區啦。係啦，就個個都有 Facebook 嘅。我同外國嗰班sketchers 傾偈咧，尤其是法國啊，法國啲人冇 Facebook 嘅，唔知點解。佢哋係 on blog 嘅，俄羅斯嚇嗰啲全部 on blog 嘅，即係佢哋有用 Instagram 啊，用 Twitter 啊都有喎，就係唔用 Facebook 嘅，好奇怪。 地區性 咁，但係咧亞洲咧就真係犀利啊！咁其實而家呢個 trend 咧都係越嚟越多人去用 Facebook 嘅，因為佢唔單止佢唔 post 佢一件事啊，但係佢冇 Facebook 佢睇唔到人哋嗰啲嘢啊嘛，所以佢哋都開始用多咗 Facebook。咁其實所以如果你睇翻打翻 Urban Sketcher Group 嘅咧，你睇到成個超過20,000嘅 member 嚇咁同埋最後咧就係一句咧就係話我哋向全世界展示一時一畫一時。咁呢個咩意思咧？其實？ One drawing at a time， 係啦。 咁我初 即係個英文版本講啦。 我初頭嘅演繹咧，就以為啊，會唔會係每一次 post 一張畫咁嘅意思啊？咁其實就我同新加坡嗰邊阿 Paul 啦，啱啱嚟個 visiting 咧，佢就話唔係，即係意思咧就係其實你捕捉咗嗰一刻嘅意思嚇，即係話亦都係同先前嗰幾個 point 咧好似嘅，就係、是、be truthful to 你見到嘅嘢啦。捕捉嗰刻，然後展現俾大家睇嚇。咁嗱，呢度呢個咁嘅演繹咧，有啲人就覺得喂好綁手綁腳，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係一個 Bible 一個 rule 嚟嘅。冇咗呢一個宣言咧，我睇唔到 Urban Sketches 呢個運動咧係咁成功。其實如果你睇翻呢幾年咧，全球都係做緊呢樣嘢， 係 grow 得好快嘅，係同埋咧多咗年青人，甚至係一啲中意畫畫嘅人啦嚇，咁去做呢件事，有好多 join 我哋嘅 group 嘅新 member 咧，其實佢哋本身係畫開好多其他嘅唔同嘅類型嘅嘢，啊突然間揾到呢個平台正啊，咁就～不停就畫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就係真係睇一睇我哋嗰個 about us， 我哋嗰個宣言，我哋嗰個點解我哋呢個組織嘅背景，然後先至開始 post 你哋嘅嘢咧，好緊要。 嗯， 因為如果唔係咧，個意思我覺得就好唔同。 係 任何有尊嚴嘅政黨，一個大嘅政黨，一定對於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嘅體制。重要的政治體制咧，係有清晰的睇法。雖然現時未必係佢能夠達到的結果，但係佢一定有清晰的立場。即係等於自由民主黨，佢反對君主制，但係佢仍然會參加而家嘅選舉，希望透過選舉去推廣佢嘅理念。等同如果民主黨，英國而家嘅下議院制度嘅議會制度，你都唔會有人話佢唔符合呢個國際標準㗎。但你一樣可以反對佢，好似上個禮拜 Matthew 咁，好似自由民主黨咁，好似頭先嗰條片咁嘅西班牙嘅示威人士咁樣。就算我接受英格蘭、西班牙都係一個民主嘅政體好，一樣係可以反對呢個君主制，就唔係空話，國際標準就得啦咁樣。呢啲係冇尊嚴、冇格調嘅政黨嘅睇法。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逢星期二晚10:00。刘家雄，徐义门。 一个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